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

知道不是现在，但有一天我会很好，或许呢再和你笑着老。记不住多一点温柔，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，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稀罕你走却又跟你走，还开始想你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，我不要缠缠绕绕，我要痛快截断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晨曦演唱的《爱的约定》，李威演唱的《我们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三角》。 真的要和你结婚，有人问我是否是我一起的角色，没有把握真的能够胜任，孤星的那个早晨才发现我自己害怕什么，最熟悉的认真，你是否也怕爱情只剩下责任，你可曾担心自己爱的没分寸，你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路程，有过温暖的寂寞更早晨才发现我自己害怕什么，最熟悉的都变得陌生，爱一个人到底要多认真，你是否也

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杜德伟演唱的 Hey Brother， 陈嘉维带出的 Don't Call Me Baby， 锦绣二重唱演唱的你爱我。 冷静，从前若是我好，被关心轻轻抹掉，情是血浓于水，是天生一种奥妙。Hey brother， 没变改手足信念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脱点。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琐碎片段，寻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。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 不算是松心， 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 有 别看我没有出声，就当作是种默认，看气氛急速降温就不必问。Yeah, yeah, 你用温柔的眼神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 baby 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又一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 I'm a chocolate baby 我不想当。 Don't call me baby， 我要的是真的心，只属于我，懂我听我，把我当作唯一，不是那些 baby。 情的美丽传说。他说天使来的时候，爱也会悄悄降落。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失了魂，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范晓萱演唱的《你》，郑中基带出的《你的眼睛是星星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漫步太空的人》。

长眉的灯打着看见闪烁星辰、哦、管不了星辰黑夜里他想念他的眼神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 Say You Love Me， 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你说你有个疑惑，在流星消失前我求什么，我求你变得更聪明，为了我多用一点心。你问我缺了什么，我轻轻指着天，望着星空。你要到太空书包里，我笑你表错了情。Oh, say you love me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价贵价终在交，不想打骂都想念我吧，自觉在往昔太胡闹太胡闹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高慧君和迪克牛仔共同带出的《弄丢》，陈晓东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，伍思凯演唱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。 是我可 清清楚楚，你要看看，请早点圆满。你浓掉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这不是我要的渺存在。 说别人说过的承诺，不要用爱过别人的方式来爱我。当我们每次那样拥抱的时候，我心中反而感觉到强烈的失落。爱能爱多久，谁和谁拥有，也许是我没有持续的狂热。这个世界的寂寞紧紧跟在我背后，就算这样我也不回头。这个世界的寂寞像个影子，反而感觉到强烈的失落。爱能爱多久，谁和谁拥有，也许是我没有持续的狂热。整个世界的寂寞紧紧跟在我背后，就算这样我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方演唱的《有一天你总会明白》，翻译陈岱初的《既往不咎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 快乐过后不在你身边， 的痛苦像有口难言，就让爱意偷偷闪远别转的脸。